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照例还是进行连线。今天呢要为大家连线的是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有请他带来本周的健康知识。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健康话题跟大伙聊点什么呢？ 咱们2014年的时候啊，北京市在对中小学生体检中呢，发现咱们的慢性病呈低龄化的趋势。 哦。 今天呢，就跟大家谈谈预防慢性病的话题。 哎，刚才您说这个慢性病啊，乍一听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太理解，这不慢性病一直是中老年人爱得的这个疾病哈，那么中小学生就有现在这样的慢性病的现象了，那可能家长就会着急了，谁也不愿意孩子从小就有慢性病。那出现这个慢性病低龄化的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本市的中小学生体检结果呢，是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成为不少这个小胖墩儿的通病。 好家伙。 哎，同比呢在某些数值上呢已经超过了成人的检出率。儿童青少年啊正处于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器官系统啊还没有发育完善，慢性病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影响呢更为严重。专家指出，引发儿童青少年慢性病的主要原因与成人相同，都是膳食不均衡、久坐不运动这项的不良的行为习惯造成的。 哎，您看我前些日子刚刚体检哈，就您说的这几项正是医生提醒我要注意的。 对。 哎，我这个年纪哈，这个步入中老年的阶段了，他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现象也是不为这个很奇怪，但是少年儿童要有了这个毛病，那还真的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很大。当然了，他们还就是还来得及啊，这个孩子们 对，因为还很小， 早预防那个就能够 早得益， 没错。那怎么才能够预防呢？那么小，我们有时候根本想不到啊。 对，慢性病啊发生的越早呢，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呢就越大。肥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导致疾病负担的十大危险因素之一，举手。另外，吸烟啊、超重、肥胖、不良饮食习惯，还有运动不足，这些呢都是慢性病的危险因素。预防慢性病呢，关键是要动起来，就是行动起来，适量的活动和运动锻炼。哎，这个呢，对于儿童来说，对于青少年来说，和增加营养同样的重要。 哎，你看，就是孩子们别让他老坐在那儿埋头学习， 对， 也得运动起来， 适量的运动锻炼，户外活动。 那这个刚才您说了啊，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这些小胖墩的通病，那么现在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健康活动吗？让孩子们能够动起来，您也给介绍一下。 好的，目前啊咱们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呢正在联合市教委开展一个专家进校园健康大讲堂，还有家庭健康管理等等一系列的健康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呢，让学生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吃的营养均衡，而且呢要动起来。另外呢，为了控制肥胖带来的疾病风险，从2015年8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期间呢，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市体育局共同举办了一个2015阳光长城计划城市减重行动。这个活动的主题呢是知晓您的体重，凡是有意愿减重的居民都可以通过组委会开通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报名参加。报名者呢可以通过关注微信获得6个方面的信息内容。第一呢是健康体重知识，另外呢减重吃动平衡要领，还有互动问答答案、食物热量查询，还有长城行健步走信息、环湖行健步走信息。大家呢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阳光长城计划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可以在网上自己查，也可以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谢谢您带来的这个信息啊，也让大家呢能为自己的孩子们预防这些这个慢性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活动来去参加。 好， 咱们下周再见。 好的，再见。嗯。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高级营养师徐静来跟大家谈一谈开学之后孩子们的饮食健康的话题。你好，徐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这个马上就是要开学了啊，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大学啊，他们已经有一个这个开学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新生也入校了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有这个阅兵式嘛，还有那么几天的假期啊，再有几天呢才会真正的回到学校，回到校园去上课。但是毕竟也已经开学了啊，孩子们呢这个从这个暑假到这个开学，它也是一个变化吧，生活上变化有时候还挺大的。 挺大的，对。我们说的就是说，已经在校的学生，他可能经过一个暑期变化，在家里边他比较放松， 对， 吃的可能有一定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新生，他今年比如到北京，刚刚考取北京的某个大学，他从外地来的，这些孩子也更要需要一个适应吧，适应北京的饮食，尤其是沿海地区或者南方那边的孩子，我上次变化大。我去年听一小女孩说，她是南京的，然后在。他确实觉得北京很繁华，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还是希望十一利用那几天假呀， 回到家。 对，我说这不都是这么好的城市，你还有不习惯吗？他这个东西啊，不在贵贱，关键是妈妈吃的饭已经吃了18年了， 对， 然后突然间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是有些不适应， 不顺口。 对，您说对了，对，他关键觉着不顺口。 就是其实不用说跑这么老远啊，就是平常咱们在这个啊上班到家这个过程当中，在上班中午在单位附近也好，食堂也好吃饭，那总不如回到家吃的那顿 家里舒服。哎，我们刚才跟那个季彤老师说的还是比较大的，就最起码他能生活，有自己的想法了。 对对对。 其实问题比较严重的呢，还有我们3岁的孩子入幼儿园，或者我们从幼儿园出来6岁的孩子上小学， 哎， 这都很复杂。就是从家里边待到3岁，突然之间9月1号 我上学校了， 上学校了，这对他来说就是步入社会了。 对， 他本来在家里很惯着嘛。这个3岁孩子，我好像是知道幼儿园他都会提前一个星期，比如我们正常的孩子1号开学，他就会早一个星期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别干扰别的孩子嘛。 是， 他更多的可能是吃上问题不大，是心理的接受过程。 还哭呢， 他不愿意去啊。其实幼儿园的饮食非常好，就专门有营养配餐员嘛。但是你做的无论多好，他不吃啊。 是。 他有的小孩，他中午这个饭在幼儿园吃，他就等着。 对。 等着晚上放学，他宁啊。那从这个 一旦在幼儿园习惯的孩子呢，饮食就变得很合理了。 对， 他三餐两点，有的家长说放学回来再给孩子吃什么，我就听那个幼儿园的管生活的副院长发言的时候就说，说如果您看我们一天的这个视频录像啊，您的孩子除了运动和睡觉以外，基本上就是吃。你想他八点到那儿，四点半就接了，三餐两点， 对， 他还能他三餐两点排开了，再睡会儿午觉，再活动上下午。 嗯， 说你回家以后就不用管他的， 别再给他， 别再给他了，要不然小胖墩儿就有了。 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节目里边也提到了，要给这个小胖墩儿预防这个慢性病啊，要运动。这小胖墩儿的形成其实有时候跟咱们家长的这个做法是有关系的， 有很有关系，所以。他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就不太管他这个回家吃不吃。他因为早，所以可能临睡之前会饿，再给他点水果呀，或者乳制品啊就行了。 对， 他在这三年呢，实际是家长最省心的三年。 嗯， 你除了上开学之初可能有点困惑， 嗯， 完了麻烦又来了。 对， 就是从幼儿园转到新生的 小学 一年级， 这叫什么？这个幼升小 啊？对对对，现在有这说法， 哎， 幼升小。他怎么呢？因为家长负担重了。 嗯， 我见过一对年轻的爸妈吧，就因为孩子上小学以后，谁给孩子做这晚饭都能打起来，就吵起来。 父母都上班呀， 上班他 倒开了这时间呢。对， 人家学校就管一顿午餐吧， 对 对, 对， 早晚人家不管了。 哎， 所以这个过程中的孩子，我倒是比较不放心， 嗯， 因为他毕竟变得很正规了， 嗯， 他不上幼儿园就是养。 以养为主， 这就以教育为主了。 对对对， 他本来40分钟一节课，虽然有些体育课吧， 嗯， 他也得跟他坐着老老实实的。所以你在如果早餐晚餐人家还不管了，你家长如果这时候再不给力的话， 嗯， 其实小学一年级也是一个过程， 对， 就反应的一个过程。 他这个为什么关注点在这儿啊？从在家里，然后去幼儿园，这是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大变化啊，这个适应的时间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嗯， 那么有的时候从幼儿园上小学呢，可能有些家长会不太注意，因为 其实也挺紧张的。 对，因为好多那个都有学前班啊什么的，都觉得哎，孩子都适应了有快一年了，应该没问题。 嗯， 但是到了学校的这种学习生活，这种正规的学习生活和幼儿园还是区别挺大 啊。不同，我听老师说过哈，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里都安静静听课，突然小男孩就举手说我要上厕所。 哎， 其实这个在学校按说是不允许的，幼儿园可能可以。他这种慢慢给他立了很多规矩， 嗯， 完了说选班长也有好多同学举手我要来我要来，就是他跟他以前的生活其实变化挺大的。 是这样的话呢，他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在健康上出一些这个问题的是这个机会可能就会多一些， 会多。他刚上小学的孩子， 嗯， 天气也慢慢冷了，尤其今年九月几号开学， 嗯， 完了十一过成秋天了嘛。 对对对， 其实这时候饮食调理，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做好早餐。 哦， 就是挺辛苦的。 对，因为过去在幼儿园你可以把他送到那儿，幼儿园有早餐 啊，对，你给他洗洗完了就给他送 走，就可以 走 了，就家里不做都行。 对， 但是呢现在上学了呢，这个学校是没有的， 学校没有啊，一下得到中午最早得11:45吧，或者再晚他才能放学。而且在这个现在我们加强孩子的，刚才那老师也讲了，本来孩子的健康问题就很大，他加强了体育课了。 嗯， 你想他早晨不吃好，三节课学习一节课体育， 这要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点饿的不行。 饿，对，他们说有的孩子在第四节课吧， 嗯， 就显着这个眼光比较游离。 你儿 其实我觉得他是 饿了， 对，他有的还会严重的出现这个低血糖。 嗯 啊，所以这早餐大家老，我知道家长很辛苦，但是做还是比买要好一点。 对，有好多家长呢，图省事啊，赶紧的起来洗漱完毕，带着上那个街边啊， 嗯， 或者是饭馆啊去吃早点。 对对。 但是对孩子来说呢，这个就是那些咱们成年人吃的那些早点呀， 啊，不太适合， 可能还不太适合， 还是不太适合。 嗯， 我。其实我们现在监管力度很大，但是我也经常看见这方面的信息， 嗯， 真的不如自己家 爸妈做的东西， 嗯， 你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像饺子呀、馄饨呀， 嗯， 我倒是觉着可以事先包好点，然后放在我们那个冷冻的冰箱里。 对， 对， 对， 你早晨起来开水一会儿就熟，因为像馄饨那馅很少， 对， 煮不了太多的时间，给他抓一把香菜，菜也有了，肉也有了，完了谷物类也有了， 嗯， 你再给他吃个鸡蛋， 没错， 就起码让他可以坚持到中午第四节课不饿吧。 哎， 其实家长我觉着就网上有好多，我可能季彤老师也看了， 嗯， 就做的呀，跟山水画或者跟卡通片似的，我觉得那个真我受不了。 倒没必要啊！ 啊，我看有好多妈妈传，嗯，我觉得那个一定是四点起五点起，那也没必要。 那肯定是妈妈她也不用上班。 对，我觉得那个太，我就是觉着我们的妈妈就是安全，完了卫生。如果你说早晨做菜吧，真的也不是很现实嘛。 嗯， 那你那个小的番茄，像夏天那个小的黄瓜， 嗯， 和生菜， 嗯， 这些都可以趁着彩椒， 对， 都可以生吃的。 对， 你就让他随时搭着肉啊，什么面包啊，嗯，吃一点就可以。 对，就是早餐呀，这个如果说啊，咱们按说讲究啊，这个什么蔬菜水果，这个 肉 类， 肉 蛋类啊，蛋白质，啊， 换着吃 奶呀，啊，豆浆啊，这个您越全面当然越好。但是我们可能每天早晨有那么三四样，然后 每天再倒着，我觉着 这就够了。 对， 早餐呢不是说非得多讲究，但是呢让他吃饱吃好。 吃，哎，对，让他就是有点精神，上课不至于犯困，这就吃好了。 哎， 然后午餐一般不用于太那个。 午餐就在学校了，都是。 午餐学校，而且我也观察过小孩，实际上他们真的是几十个孩子在一起吃啊，也老师也被教育，剩的越来越少了。 对， 不是说吃一半剩一半，还真的不是。 嗯， 因为最早我们营养配餐去学校的时候， 嗯， 确实孩子不接受， 是 他不够味道，不好吃， 嗯，觉得那盒饭不好吃。 现在逐渐的，可能他老师也在做工作吧。 嗯， 中午吃的，我觉得还是可以， 这个 还是不错。 营养配餐进学校啊， 嗯， 确实让这个学校和孩子们都方便了， 其实都受益， 没错。 就只不过是包括营养师和学校开始可能做的也都不是太到位，那个饭菜营养够了，可能味道确实有点问题。 嗯，现在也在逐渐改善， 现在都在调整，因为十几年的工作也都在调整。 嗯， 午餐不用太担心。 嗯， 晚餐呢，因为爸妈晚餐本身也在家吃， 在家 我觉着应该都不会太差， 但是也别吃的太多太好。 啊，对对对， 是吧， 吃完了， 嗯， 孩子睡觉早，不活动，其实吃完你可以给他放出去让他玩一会儿，现在孩子有点不太会玩。 嗯， 就是像我们原来 不太出去玩， 就基本不叫都不回来，就是晚上夏天都天黑晚回叫。现在孩子有点他不知道跟小朋友就小区里边怎么玩。而且你想那个说一句题外的，我就想像我们小区那个停车存那个汽车那个停车场， 嗯， 也没有什么孩子 活动 的范围， 这个范围小， 范围小了， 再加上什么电脑啊、游戏呀，啊，这 吸引着他， 对 啊， 就不出去了。 就像您说的，晚餐吧要好，当然这个好绝对不是精，就是粗的也要吃，像粗粮啊也要给孩子吃。 嗯， 吃完了以后呢，他一天可能没有吃到水果， 嗯， 所以晚餐可以，晚餐以后吧，睡觉之前。给他吃一个水果， 嗯， 每天也得有半斤水果吧。其实半斤就是我们的国光苹果一个就半斤多， 哎， 啊，给他吃一个水果。睡觉之前呢，距离很近就算了，早餐已经吃牛奶了。 嗯， 距离很远，比如像高年级的孩子可能会存在，人家叫小升初，小升初了该啊，对，完了那个。就是要给他那个加餐，实际上也挺关键的。 对 啊，现在要开学上六年级的孩子要注意晚上那个加餐， 毕业班嘛，是吧？ 啊， 其实在这个学龄以内啊，这个虽然说他年纪随在逐步的增长，这个在升学，但是呢，他的这个总体的这种学习的环境好像就是波动不像那个入学那么大， 哎，对对对，那么大， 哎， 对， 有的比如说小升初吧，啊，这可能还稍微的新鲜劲儿多一点哈， 嗯， 尤其是初中升高中，有好多学生基本上还在本校呢， 哎，对 对， 对， 所以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初中，刚才您说的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哈。 嗯， 有的学校家长才知道，就他很关心孩子，但是早餐呢就控制不住孩子了。 哦， 我不在家吃了，我不愿意跟爸妈一起。有这样的孩子， 到了一定年龄， 到一定年龄了，然后家长呢就会给他点零钱，尤其他初中可能会高中的时候很远， 嗯， 他比如说报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就离家很远， 嗯， 来不及，那就给点钱，比如你找一个比较好的中式快餐吧， 哎， 吃点馄饨包子也无所谓。但有的孩子他居然这一个学期啊，家长不知道，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不从哪透露出来， 嗯， 他都没有吃早餐， 他把那个钱给干别的了。 对，他真有不吃的，所以家长就觉着特别应该说是痛心吧。 对， 因为他说你这么紧张的学习过程，你连早饭都不吃，那这也得时不时的呀，问问他。 在那个 上高中吃没吃早餐？ 对，在那个年龄阶段，这孩子往往他不在乎。而且他也没什么感觉， 对对， 他就是说，你跟他说怎么不好啊，会对身体有什么什么影响啊，他没有感觉，没事啊， 他年轻啊， 对， 其实是那句话，就是说年轻你可以扛着，迟早都要还的。 对，他这个就是隐患是在以后会出现的， 所以家长要督促，我真见的不是一个两个的， 对对对， 关键是家长根本就不知道他没吃早饭， 没错， 对， 所以也得 问问他， 不能说到这个年龄说还是自个儿什么都行了，然后就大撒把了， 不行， 这个， 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监管，确实是。 哎，这个吃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这个很重要的啊。 对， 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能够维持身体的一个生长， 对， 它还有一个让它打好这个基础， 打好身体的基础。而且我们说，就比如说幼儿园的一个饮食习惯的养成，对这个孩子来说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他如果比如说饮食教养也包括在内，或者良好的饮食习惯，他受益会到一辈子，他都是受益。所以说这个小学也好，幼儿园也好，基础是特别严格的。我还是想就是再有一个吧，就是给这个我们大一点孩子入学的新生的，比如说真是从外地考到北京的一点建议，就除了心理 水土不服那个是吧， 啊，对对对，我觉得除了心理上要让自己长大以外吧，要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因为你毕竟是成年人了，虽然你这个距离变化比较大，我想他是这样，如果他真的不适应我们的饭菜的话，有的孩子觉得炒菜也不对味儿，然后是那个就是方方面面做的都不是很好，就南方孩子来北京还是相对比较突出一点，我觉得你在这个阶段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但是营养又比较高的食物，你像酸奶应该是不分哪儿的孩子都可以喝。 对了， 有的孩子从小喝惯了牛奶的呢，他也不忌讳牛奶乳糖不耐受，也可以吃。再有你像吃一些酱牛肉啊，就是口味上感觉到比较香的，但实际操作中有没有过度加工的这些食物。 对， 包括北京的饺子，我觉着也南方孩子应该也能接受。 饺子南方也吃饺子。 他也吃饺子，他也能接受。所以你像这些你就先怎么，我觉着是先捡着你自己能够接受的吃，就哪怕说可能在开学之初有一点挑食，但是也比你那个从心理上就觉着排斥那种要好一些， 那就越来越不想吃，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那就不好了。 哎，有些孩子甚至说我干脆我不吃，我就泡面算了 啊，那也不好， 那就更不好了。 还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就是来源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以前可能伙食并不是太好，在家里不好。那你在上学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说大手大脚的把所有的钱用在这个吃上吧，这也能理解。就这样的孩子呢，其实我也建议他们一些，即便你有这样的情况，在吃馒头的时候，鸡蛋其实并不是很贵的，你就可以说吃一些鸡蛋，他这找一些物美价廉的食物， 该增加营养 还是必须的。而且我们有的说有的食物它营养很好，但是它并不是说价钱就很昂贵的，我们不找那个特别贵的吃就行了。所以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方面，必须要做好这个饮食调理。 对 啊，还是应该尽量均衡。 对，这个吃啊，它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事儿，因为大学生 好几年 呢，对，至少是四年吧。 对对，至少四年。 其实有时候实际情况现在看起来啊，也让人还比较欣慰啊。我也到我们孩子的那个大学的食堂里也看过啊。 对对， 现在大学食堂也改革，它已经不像过去我们传统的那个大一排窗口，然后这窗口卖菜，那窗口卖饭， 对对， 就那么几个菜，反正你爱吃不吃吧。然后 它已经很丰富了。 现在它也跟那个小吃城似的了。这边有点什么川味的，那边有点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南方的这个口味的，甚至还有点广式的，这边是西北的。 但是有一点，季东老师，从这点我就能看出来，您家的孩子这学校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高校，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高校 比较大的， 而且是比如说比较好的这种高校。但无论如何，您说这孩子吃一个鸡蛋，喝一瓶酸奶， 这并不太 没有多少钱吧？ 对对对， 就不是说当正常饭，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补充吧或者加餐。我现在想说的是，你这种加餐远比你好于一天喝两瓶那个 那个碳酸饮料， 对， 其实碳酸饮料加起来钱也不便宜，有时候三四块钱一瓶呢。 没错， 您这加起来要比我那牛奶鸡蛋做加餐要贵得多。所以如果有条件选择的孩子呢，那你就选择点粗粮，就像您说的似的，即便能选择，你就选择点粗粮。嗯。尽量还是应该一个均衡，脑子里始终有一个我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有一个这想法。 这个所谓水土不服呢，它确实是存在于生活当中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解决起来并不是太困难。 对，因为条件太好了。 是，你像比如说现在你就算你真的水土不服，你喝这水就是不行，你觉得这北方的水就喝不下，那还有瓶装水呢，对吧？ 啊，那太方便了。 是的， 就是现在你方方面面条件都给你提供了，而且这个层次有高有低，你自己一个选择。我觉着说到底吧，就是不包括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我们这个高中和初中的孩子，包括大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自律的一个意识，必须要加强。 对对，尤其是像这个蔬菜啊水果啊这方面的这个习惯的养成， 没错， 这个因为你到小学了是吧，家长还可以督促，还可以这个是吧，盯着点儿。那个初中呢还能盯着点儿，甚至说到高中啊，现在这个高考 之前更盯着了。 哎，这个高考不结束，家长的责任就不能放松啊， 这担子都肩着。 但是你都到大学了，谁还盯着你啊？ 管不了了。 对，所以你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均衡的去摄入。 对，反正多叨了点吧，虽然他不爱听，但是他也能听一两句。 是，而且现在我发现有些大学里边呢也会给学生们开设一些这方面的讲座了。 哎，还说呢，营养师直接上大学去招他们了。 哎， 在职的大学他还自己考一个呢，有的。 哎，对， 他也挺关注的。 还有选修课呀， 哎， 什么的， 对， 都挺多的。哎，可以督促着孩子啊，让他们自己呢去多关注一些。 其实我们的本意还是说，慢病发病越晚越好，别让孩子太早的就得了这些慢病。 对， 饮食和运动占了很大的比重。 是，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连线当中，你也讲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么一个市卫生计生委和体育局共同举办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学生都应该关注一下。 必须的， 没错。 嗯嗯，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有关这个健康的话题呢，就暂时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徐静的那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也希望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好的， 好的， 再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带给您的整点快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